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持续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，夜间到白天本是天气以晴为主，白天光照较好，气温比较平稳，大部分时间人体感觉比较舒适，早晚温差较大，提醒市民朋友要注意着装，预防感冒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三级转一二级，最低气温1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，白天晴见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高气温2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川一气象指数播报，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，大部分时间是宜穿单衣。贸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